extra man through. It's Ian Rush, can he score his fourth? It looks as though he has. Yes. Miller, lovely cushion header. But Gerrard! Oh, you beauty! What a headshot! What a head! Milner, can he tee up someone in red? And he goes towards Lovren! Rick 嘅线专属利迷节目 ，Rick 啊利舞台。 好，我哋大家听唔听到？系啦，听到就俾少少息路啦。系咪三把声都听到？啊， 喂 ，hello， 听到听到。唔系 Skype 嗰度就应该冇问题嘅，系 Facebook Live， 即系由我部电脑出声嗰度出咗啲事嘅啫。 嗯， 系。咁我哋繼續翻頭先嗰個討論啦，即係講緊 喂，不如讚下啲球員啦。 好啊。 其實我自己有個感覺咧，就係覺得我係好戥後防嗰四條友慘嘅，即係我哋左後防去到右後防嗰四條友慘嘅嚇，即係因為其實啱啱呢場波講真唔計卡利奧斯咧，整條後防其實算係 OK 程式嘅，即係唔可以話一個好 organised 嘅 defence。但係總係叫最後發現到 problem 咧，永遠有個球員嚟得切咧，係去即係叫做補償到，即係頂住咁樣嘅。咁呢一點佢係睇到好熱血嘅。咁所以你見到呢場波平時可能話即係唔係話表現得咁失落嘅球員咧，你發覺佢好失落。例如魯夫蘭真係 collapse 嘅，或者可能你見到譬如米娜等等嗰啲都真係叫冷靜啲，都真係唔係咁開心。咁啊，阿洛始終後生啦，即係更加未必話即係咁沉得住氣啦。但你真係見到真係好慘，一四個人基本上係盡咗好大努力，係希望盡量唔失波嘅。咁啊，當然你去到呢一刻，你更加矛頭更加會更加開始爭卡利奧斯啦，因為即係永即係成條後防，我哋其實不嬲始終都唔係以一個後防堅穩係著稱噶嘛。咁難得對住即係世界即係最強嘅幾隊球隊係。即係基本上正路牌係只係輸一球世界波咁樣，咁係好泄氣嘅個情況嚟嘅。咁但係我諗點講都好啦，即係個 future 其實今年高普係叫做即係幫我哋做咗一個幾大嘅功德啦，就係即係砌咗一個換然一新嘅後防。而呢個後防當然唔係 perfect 嘅，但係一個係可以再 build 落去嘅一個後防咯，因為其實後面嗰四個人唔計卡利奧斯啦，根本上三個都可以話係今季先至要正選啦，即係雲迪克啦、阿山達阿洛啦，同埋另一個羅伯臣。咁羅伯臣，我相信其實真係冇乜邊幾個利迷係會唔中意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 surprise of the season 咁滯，我諗僅次於沙拉啦。即係一個打後城嘅球員可以上一打後城，今年可以打歐冠嘅決賽。咁雲迪克亦都真係，我諗暫時嚟講，其實都符合佢嘅 price tag 啦。咁啊，最即係我舉得呢幾日應該係歐聯亦都係選咗個最佳嘅即係team of the season。咁嗰個係個23嘅名單嘅。咁中堅位亦都有預一個位喺雲迪克咁入邊。咁其實我都覺得佢都係 deserve 嘅，其實佢都係即係成個賽事入邊打得比較好嘅中堅。咁所以即係有時係心酸嘅，即係見到譬如佢哋四個都真係打得好盡，即係包括羅伯臣有球即係從後追波截，即 係哇嗰球真係熱血啦，簡直係 踢落嗰球啦， 刪到斯朗頭單刀。 係啊，同埋我覺得龍夫蘭都有一球嘅，咁之後係啦，咁同埋阿雲迪克其實好多高波基本上都頂贏即係皇馬，所以係少少欣慰啦。 不如我哋或者咁，我哋即係咁多位主持，我哋揀一個我哋自己認為利物浦嘅 Man of the Match 啫嘛。 係， 接咧你嚟先啊嘛。 我梗係邀功，梗係文嚟啦。我上個禮拜係啊，上個禮拜已經有少即係上一集即係 pre match 之前，我都估到就係我估到沙拉同埋費明奴係會比較即係會俾對方凍結嘅。咁沙拉就更加唔使講啦，打三十分鐘嚇都唔夠。咁啊，費明奴你都不能夠話即係變得好好。其實有啲波佢依然係交到功課，即係包括話佢啲控啊、箍住個波啊等等咧，都有交得到俾即係自己球員。咁但係始終個發揮冇平時一般喺英超咁好啦。咁但係可以啦，不過不失啦嚇，一次風始終真係供應嘅都唔係咁多啦。咁但係文尼就好明顯係好啱呢啲 game 打啦。咁第一就係佢真係本身 fit 啦，其實網友亦都喺上一集其實都有睇啲 chat 入邊提過，其實季尾最 fit 真係佢。 即係前線咁多人咁易，真係最 fit 係佢啦。咁同埋就係即係直接啦，即係始終佢呢種踢法就係、是、唔會諗太多嘅，始終身體質素係比較好。對住其實喺其實以皇馬嘅後防嚟講，你真係要爆速咧，唔係話個個都可以應付得到佢。咁所以亦都成功得到甜頭啦。咁佢起碼都叫做入咗球啦。咁、那個球波就即係死球，即係叫做係應該係龍夫蘭頂前，咁佢就執入啦。咁同埋亦都有一球中柱波，嗰球完全基本上係得佢自己一個人做出嚟嘅啫，都係爭少少。 嗯。 咁我諗都唔會太同，我諗大家大部分都會同意，其實即係後防可能其實有啲人可能真係踢得好過佢啦，甚至。但係如果你話中前場嗰六個人咧，我自己會擺佢係最好咯，表現係最好。 有少少似咧，啱啱佢第一嚟第一季加盟我哋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踢單，即係踢佢咧、 嗯， 自己一個人即係頂起前面進攻線嗰種 feel 咯，我覺得即係啱啱嗰場波係即係歐聯決賽嗰場波，所以我都同意前面文尼，即係當然係居功至偉，同埋即係文尼喺我哋。即係失咗嗰球第一球之後，射四分鐘，即係五十一分鐘失第一球，55分鐘再入，即係追和翻。其實嗰下入波嗰個時機咧，即係好 clutch。即係我記得係嗌到爆曬，即係啊，即係追和啦咁樣。即係所以，因為我自己都問你嘅表現係好深刻印象，同埋即係全場波都真係好好。咁你問我嘅話咧，即係。我自己就覺得羅伯臣咧係真係我心目中嘅 man of the match 嘅，即係、okay. 即係姑們頭先你出咧都讚咗啦，即係佢封單刀，即係斯朗嗰球單刀啦。咁其實即係你見到佢助攻助手，同埋甚至係其實我哋輸緊3-1或者輸緊2-1嘅時候，其實佢嗰種即係近乎癲狗式嘅封搶，即係跑到抽筋咧嗰種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相當有即係好有鬥志嘅一種表現嚟嘅。 球迷 再加。係啦，同埋之後特別再加上佢嗰種由低組別聯賽，或者佢由前幾年係無連份工都冇嘅嗰個即係叫咩？比較 一二年， 比較係啦，比較草根未出身嗰種嘅。 有人 call 翻佢嘛？2012年嗰陣就話即係冇錢又乜都冇嘅，即係嗰陣係廢青下員嚟噶嘛，即係即不如再説了噶嘛。係 啊，即係我覺得佢嗰種草根，然之後搏上嚟，即係成功上位嗰個故事咧，就係好感動嘅。所以即係我對於呢、這個。我係有額外嘅印象， 同埋富歐成季咧，你發覺佢係其中一個成隊入面咧，係最少受到場上嘅逆境影響嘅球員嚟嘅。 嗯， 即係連呢一場你發覺佢都係嘅，即係 專注啲咯，簡單啲咯，冇咁多嘢諗，我覺得。係 啊，即係佢係 通嗰種咯。 係啦，佢全心，佢又唔會話好上頭喎，即係你見佢又唔會話即係特別矛啊，或者係咁落鏟。 唔係我理解嗰種上腦啊。 係啦，佢其實 上腦 感受。冇乜點受即係比賽進程影響嘅，即係一向都係叫做即係佢打好自己嗰邊，咁就盡量做到最好。佢係嗰隻咯，咁呢點其實就係、是、即係點解我其實始終都覺得利物浦要翻有少少英式足球元素，就係呢個原因。即係好簡單，隊中一定要有一啲基石嘅人係要咁樣踢波嘅。即係我當然覺得成隊波如果十個都係古天奴，十個都係費明奴，當然係可能係好犀利，但係其實你一定要有啲球員係要係真係打拼勁嘅，即係米拿同埋即係羅伯臣呢啲球員，點佢個 value 喺就係呢一啲地方度咯，我覺得。 嗯，我自己反而我即係。好，我自己頭先有諗啦，即係文尼。其實你問我咧，我就會揀文尼嘅。但係第二咧，我就會揀洛夫蘭。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有球助攻嘅，因為佢頂俾文尼，所以先至會有。同埋其實全場 overall 去講，咁雲迪卡同佢其實兩個都穩嘅。你問我嘅話，當然去到後段有幾球好似俾人哋突破咗，咁但係去到3-1嗰時，其實成隊。我諗個意志上面，個意志上面其實係已經開始喪失咗，隊形上面亦都開始喪失咗。咁變咗其實當時佢其實都幾即係點講啊，單打獨鬥咁樣要去面對住皇馬嘅。咁所以其實就但撇除即但係都冇進一步失波啦嚇。但係撇除但係撇除球我哋嗰三球失波，其實 overall 去睇全場波。無論喺防守同埋進攻一啲嘅用波上面，我覺得都係可以係唔錯嘅，即係洛夫蘭成場嘅表現係。咁我希望佢可以 keep 住咯，因為當初其實賽前我哋個我同即係啲朋友去傾嘅時候都話，即係咁多個裏面其實實爆咧就係包括就係洛夫蘭嘅，因為通常我哋就話即係佢開賽之前通常自己好有自信出嚟表達啊咁樣去講嘢咧，就通常都係下一場就爆噶啦。咁啊，今場佢又俾我哋睇，即係冇令我哋 得逞啦，即係令我哋失望啦，就冇事啊， 好開心 冇做到啦， 令我哋失望。 咁呢個係難得嘅，咁呢個係難得嘅。但係即係我覺得調翻轉咧，彈咁我哋冇講 Carriers 啦，或者冇即係冇講佢啦。但係譬如我自己反而除咗讚之外，譬如但係我想問大家你哋點樣去睇韋納杜姆咧？即係全場，即係隨住即係嚟緊，我哋有啲中場嘅加盟啦。咁你哋覺得全場表現點咧？ 我覺得唔係太差嘅喎，我覺得 OK 嘅喎，係啊，即係其實你當然可以話今場中場其實就三個都一般啦，即係軒達臣同埋米拿啦，米拿就真係你見佢後邊就個體力 好攰啊，乾糖啊，佢都抽 緊要，係啊，咁韋納杜姆就你喺熟咗無大將，再加上其實你前邊係多你後屘係換咗拉拿拿落去啊嘛，咁佢嘅搶截已經係差咗橛咧。其實三個中場都有影響嘅，即係要做多嗰啲嘢嘅。佢算係冇話叫做喺啲自己危險嘅地方做太多嘢啦，同埋盡量都係控到個波，送即係護到個波咯。咁我覺得已經叫做可以嘅啦，因為其實佢呢隻表現，就算喺英超對住啲差啲嘅對手，佢都唔係成日有嘅。同埋我以往都講過咧，佢係屬於即係荷蘭典型球員，其實就係打順風波就會好順。咁打熱景波真係差，即係跌起碼跌一半嘅。咁你對住決賽，你對住皇馬，其實佢已經唔算話即係好大跌波咧，我覺得可以接受咯。唔知兩位另外兩位點睇？ 我自己會 expect 佢做多啲咯。即係當然佢始終今場嘅對手唔係咁簡單啦，喺中場層面上面，但係我會對佢嘅寄望大啲嘅。即係如果你要去數咁，可能今場波你話軒達臣佢嘅貢獻亦都會再比佢少啲添啦，因為其實譬如韋納杜姆都有幾球中場嘅推進嘅，當然最後未必製造到一個實質嘅效果啦。但係唔係真係話好差嘅，不過只不過我自己去帶出就係其實隨住佢下一季嘅中場競爭嘅對手嘅即係個升級啊，其實我自己會比較擔心佢下季嘅定位嘅，即係當然呢個可以之後我哋講法賓奴嘅時候會講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我諗其中一樣嘢啦。但係譬如但係 overall 去睇即係對波，我覺得係我滿意嘅。咁有聽眾咧就問我哋有冇即係下年啦，我自己都有同意嘅，就係下年如果歐聯再抽咧，我係幾想對翻阿皇馬嘅。即係兩回合去再踢多次，特別係我哋主場同佢對嘅話咧，我自己係幾想睇下呢一個即係效果可唔可以做到復仇咧？咁呢個係有趣嘅。 我反而覺得咧，即係我做一個即係老奸巨嘅皇馬咧，佢分組賽輸俾你，即係或者冇決賽咁即係咁認真對付你，我都覺得佢唔出奇嘅喎。即係好似你熱對熱刺佢都輸啦，即係今屆分組賽。就當然你可以話啦，即係其實佢季初係立嘅，大家都知道啦，皇馬即係季初係甩落嘅。咁佢對邊隊可能都真係渣少少。咁但係皇馬太識計算啦。即係當然，即係我有球迷可能咁樣諗就啊，即係其實都係火車，我覺得都有少火車眼啦。即係呢段時間 number one 可能最憎嘅，即係可能你作為一個利物浦最憎嘅球隊，真係可能係皇馬，反而都未必係曼聯添啊，未必係呢一個愛華頓。即係可能呢一刻真係會係咁樣。咁所以好想快啲對佢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咪真係？即係咪即係你係咪意氣好咩都好啦？係咪真係咁覺得會再卷到重來會俾對方一個迎頭痛擊咧？會打到對方係會即係我當分組賽會揼到佢第三名出唔到線咧？咁我覺得真係又未必咁容易咯。係啊，我總之我冇諗呢一部分啦，因為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其實呢世界上有幾隊球隊，譬如好似話即係皇馬或者拜仁啊，或者佐仁達斯啊，或者係馬體會嗰啲，佢哋其實係好識諗一啲球場以外嘅嘢，係去制敵嘅，其實嚇，即係所以我冇咁諗得咁簡單咯嚇，即係暫時講，如果你話下屆，盡量諗下點樣可以再進步，甚至我可能嗱呢一刻可能大家都會諗緊歐聯，因為大家啱啱打完歐聯啦，下年又打到歐聯啦，其實我更加係想諗下，可唔可以嚟緊呢一年唔使再驚濤蟹浪地喺最下一場先至知道自己前四咯。 其實 始終即係簽咗，我覺得啦，起碼今季仲會簽多一兩個球員嘅。點樣去加強個聯賽 consistency， 就應該一定係 呢一季最重要嘅地步咯。頭先我都講過就係、是、我哋就係 fast forward 做突咗啲嘢先嘅，就係咩話先？我走咗少少就係攞咗歐聯嘅 finalist 嘅席位，但係都仲係最後一個禮拜仲係唔知第四第。其實一般嘅球隊嚟講係唔會咁樣樣噶嘛。即係我有少少即係有我又再得罪聽眾啦，想講一個點就譬如我想講安利揀。其實好多人可能都會覺得話安利揀即係揀早記，我估而家多數揀早記啦，唔揀利物浦，即係佢傻仔啦嚇。早記歐聯嚟講係咪比利物浦更加成功咧？咁即係攞杯攞少過利物浦啦。咁或者可能覺得即係好唔重視，或者好睇小我哋呢隊波。我哋實都係一隊好強嘅球隊，今年甚至可以打歐聯決賽。但係我諗我譬如我當我自己安利揀啦，我即係諗翻，即係喺佢切身處地咁諗，其實佢可能唔想再嗱，佢打四年啦，踢一隊波係每個賽季去到最後一個月都唔知道自己究竟係咪攞到歐聯，可能早期會俾到呢個 安全感， 或者拜仁俾到你安全感，因為你隊波亦都踢過啦。咁其實又有少少無可厚非喎。咁喺呢方面嚟講，我哋點樣講都好，就算我哋話自己係英格蘭最成功的球會，攞到五次歐聯，其實喺歐洲賽入面其實比我哋攞歐聯多嘅球隊實際係唔係好多啫。但係去到最尾，我哋可唔可以有一種譬如講緊曼城啊、拜仁啊、祖記啊 嗰種安定感、 呢種 consistency 咧？呢、這個可能都係影響到球隊球員肯唔肯投效喎。去到而家呢一刻，我覺得即係。歐聯大家當然好緊要，因為大家呢一個禮拜、呢個月都係諗緊歐聯。呢、這個我承認我自己都係嘅。但係當簽咗球員之後，其實真的要諗下點樣再諗下點樣去 improve 隊個 squad 聯賽點樣可以即係第二、第三啊，或者可能真係爭標啊咁樣去諗咯。咁所以我思考其實係反而多啲係諗緊呢方面多過嚟緊下年歐聯會到抽到對邊隊多啲咯。係啊，呢刻。 但係你頭先講一樣嘢，我其實我自己不嬲都即係其實嗱，某程度咁講啦，我反而我自己係希望球會好似 Chelsea 咁樣講，係某程度做到每一年都有一個穩定嘅前四。其實就個情況有啲似係前幾年嘅，你話我唔知咁樣其實比喻會唔會唔係幾恰當，大家可以即係都講，譬如我啲似雲家咁樣，即係你前即係我唔好講呢幾年啦，但係可能講五六年前，其實佢係一個好穩定嘅前四嚟嘅，即係你會俾到個信心你話咩？即係總之你去四五月會衝啦，或者乜都好啦。但係總之佢會保證到你有呢樣嘢嘅。咁當然，但係即係去翻頭先講，有啲亞迷唔同意 trip 叻嘅，就話咩咧？就係、是、喂，我哋有穩定有前四又如何啫？但係你每一季都係即係行禮如儀入咗前入咗去歐聯十六強，跟住就止步噶啦。 因為佢前四同埋十六強都好穩定地出局啊嘛，即係呢兩嘢都係每一季都發生啊嘛，幾乎。 咁呢樣嘢又足唔足夠咧？嗱，所以呢個位又係吊鬼咯。 係唔足夠㗎。如果你同我講嚟緊利物浦會每一年都前四，但係都係十六強出局，我就梗係揀唔好啦。 嗯。但係嗱，當然，如果你問我去到歐賽嘅層面咧，我又會覺得高普係比較有信心嘅，起碼至少喺佢有主場優勢之下咧，即係佢係會打高到一班波，或者佢會係有個優勢喺度嘅。咁呢個位置，所以我覺得係 OK 嘅。咁但係當然頭先 Chelsea 講話，即係鞏固翻前四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嚟緊呢一季，我希望咧呢一季係嚟緊係會首先處理咗呢個問題咯。而至於究竟有冇冠軍，有就更加好啦。冇就冇嘅話，但係如果佢能夠鞏固到前四咧，我自己個人覺得都收貨。當然呢個要視乎究竟最後我哋成個轉會窗完結之後買到啲咩人啦。就呢個先做判斷到。 啱啱呢年你都只係處於一個高峰啊！你只係輸咗俾一隊啫嘛，就歐洲，即係我當即係輸咗皇馬，叫輸俾呢一隊波羅尼羅亞軍啊！你預咗下年係好有可能都唔係入決賽㗎，係咪？即係我諗，我唔係潑緊冷水啊，因為真係唔係每一季都咁好彩噶嘛，係咪？即係可能如果我哋比較早抽到對皇馬嘅時候，可能已經去唔到今年啦。 係啊， 所以其實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話今年喺歐聯純粹嘅名次上邊係冇上年咁好，咁都有機會嘅。咁但係你話譬如聯賽可唔可以比上年差，梗係唔得啦，起碼都要第四啦，係咪？咁即係所以你有啲嘢，即係你有啲 target 咯，你有個 to do list 去諗下年去點樣進步。因為尤其是今年我好早即係其實阿 Will 講緊尼比基達即係會後校，咁佢又即係有留意我呢個球員，我哋都預咗呢一年其實有機會個中場會大爆發嘅。咁雖然當然講緊呢番説話嗰陣時係仲有古天奴嘅，係仲有安利格嘅。 而家好有可能就下年就唔會，即係一定冇古天奴，亦都下年好有可能冇我哋揀啦。但我哋亦都會有呢一個法賓奴，亦都可能有機會發卻，亦都可能有第二啲球員，亦都好難講。咁我覺得點樣講都好，其實以而家成隊波個信心，成個進程嚟講，係應該係個火車頭其實係行緊嘅，可能行慢啲，但係唔應該係打倒褪咯。啊、所以聯賽我會睇重啲聯賽咯，即係呢個係唔係話因為即係講俾聽，喂冇啦，好似冇人行喎，對親到啲皇馬，皇馬攞三怪唔夠去玩喎，即係唔係呢個目標去諗，而係 being realistic， 其實你鞏固到聯賽嘅前四係一定係有百利而無一害咯。 同埋我補充多一樣嘢係聯賽嗰個運氣嘅成分係會細咗嘅。即係你始終杯賽，我哋唔能夠排除一樣嘢，就係、是、譬如頭先講抽籤啊、主客場究竟邊場先啊，或者係受傷球員嘅情況啊，呢啲全部都係受到某程度上嘅運氣影響嘅。而今季之所以係咁，頭先 Eric 都有提及到，其實我哋唔能夠否認冇運氣嘅成分喺裏面嘅。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我哋。當然，但我相信我哋香港嘅利迷都唔會話寄望話下季一定又要入四強，又要一定要點點點嘅。但係我自己去回應 Chief 咧講嗰樣嘢就係話，點解聯賽緊要？除咗係幫我哋個前景去做嘅話，亦都係比較可行嘅。我覺得，因為起碼你將運氣成分減少嘅話咧，先至令到我哋呢樣嘢變得係可以 possible， 係可以去做，亦都係一個 reachable 嘅目標。如果你話每一年開始時候，即係我哋始終唔係皇馬咧，係可以去到每一年佢哋 aim at 係要贏歐聯嘅，呢個係佢哋嘅級數。咁但係利物浦嘅級數一定係未到咁嘅。咁我哋只能夠即係好似頭先你 Villa 咁講啦 ，realistic 嚟咁去 set up 一個可以行目標咯。咁聯賽，我甚至乎我會覺得嚟緊呢季唔好淨係即係覺得前四咯，反而係應該要 aim at 譬如前三。其實是一個更加即係俾個目標自己，俾個目標球會，俾啲球員，咁呢個我覺得係需要嘅咯。 我上年都係咁講嘅，即係上年攞第四就今年不如試下攞第三啦，即係求個進步啊。咁所以其實第三我哋都 hold 住好耐啦。咁同埋其實講真，今年咧即係如果唔係黑熱刺黑哨咧，係真係應該第三嘅。即係好老實講，真係即係其實就係一場波嘅啫，就係、是、早啲吹雞咪第三咯。嗰場波講真嚇，即係冇十二碼咪第三咯。不過有兩點啦，即係我諗時間而家都即係我比我哋預期實係講多少少嘅，但我想答即係講多一點啦，就係、是、講翻法賓奴啦。咁高普其實喺即係介紹佢嘅即係幾招入邊啦，都講過就係呢個球員可以打三個位啦嚇。佢講個數字，即係佢講咗三個數字嘅，就係、是、呢個二六八啦，即係二號位、六號位同八號位。咁二號其實就好明顯嘅，即係傳統嘅右閘就二號啦。咁其實佢亦都有頗長時間即係有踢右閘嘅。咁呢個明顯啦。八同六咁嗱，我唔知大家點樣理解啦。即係六可能會唔會係防中咧？八會唔會係一個即係謝拉特嗰種位咧 ？Box to box，box to box 嗰只咧，即係會係即係大家會點樣睇呢件事同埋？估佢點樣擺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其實點解呢個球員真係簽得好好嘅一個原因就係佢真係可以踢三個位都 capable 啦。而我哋右閘位其實都真係仲係可能需要有多啲 backup 嘅。雖然我覺得咧擺費邊爐咧就應該唔會咁差踢右邊，但係起碼佢踢得到右邊咧，就起碼就你唔使長長阿諾啦，或者佳尼，我唔知佢 pick up 都幾好啦，或者高美斯其實長遠嚟講其實係即係右閘呢個位係咪可以即係諗下可以試下第二啲咁樣咯？咁呢個一個考慮啦。咁六號位同八號位咧，就真係我自己覺得佢而家打最好，依然係防，即係肯定係防中嘅。咁亦都同時有啲球迷實體個 chat 窗門都有講緊，就係話佢如果真係有機會係一個正選，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正選啦。其實最大可能真係會威脅到嘅，我覺得反而可能軒達森。 嗯， 係啊。 Henderson 有聽到話 Henderson 其實嚟緊嗰季都飛歐㗎啦，嗰個重要性，咁我都同意嘅，都始終都我都用嗰個字就係見底啦 ，Henderson 應該真係，咁所以即係佢，就算佢係我哋好尊敬嘅隊長都好，咁而家你見到一個好有 talent 嘅 player 可以取代佢，唔少都好開心咯呢樣嘢。 我都好開心，因為可以希望下年可以睇少啲佢咯。睇少啲軒達森咯，即係你嗱，即係如果睇 live 嘅聽眾應該會睇到，而家就其實我就等緊截咗張圖嘅， 大家你可以參考一下，即係法賓奴上季，當然佢打嘅聯賽係法甲啦。咁但係佢全季去講佢嗱，我諗幾樣嘢，阿 Chip 咧頭先都講佢係一個好好嘅 sign 嘅簽人嚟嘅。咁我自己其實有幾個 point， 我覺得係可以即係攞出嚟講嘅，就係第一佢喺球隊裏面嘅政治作用。政治作用嘅意思就係話佢係一個巴西人，佢對於我哋去繼續留住費明奴係有一個作用嘅，呢個第一。第二，甚至乎佢會唔會延伸地我哋而家即係聲稱啦，我哋追緊艾里臣，呢個會唔會亦都係一個幫我哋嘅誘因呢？即係某程度上令到我哋多返一啲吸引力去對於南美嘅球員，我唔係淨係巴西啦，南美嘅球員呢，呢個其實我係覺得亦都係另一個即係對球隊嚟講好重要嘅政治啟示。咁至於喺個戰術層面，超呢頭先講咗啦，佢個多元性啦，佢多樣性啦，但係即係佢雖然出道嘅時候踢右閘，但係我相信高普買佢返嚟就唔會擺佢踢右閘嘅。主要考慮幾個啦，第一，其實佢個身形上面係以閘位嚟講係偏高嘅，即係1.88米，咁相對地應該係未必咁適合佢踢。咁第二就係、是、其實你睇返，當然佢上一季入波表嘅數目裏面呢，其實另一樣嘢可以讚佢就係佢其實係邦納波嘅12碼攰子手嚟嘅。咁而且佢個命中率根據我冇記錯個數字呢，係基本上射親就入滾仔㗎啦。咁呢個其實亦都解決咗某程度上我哋上季呢成日射12碼呢都有出現幾次宴客嘅問題嘅。 咁季初 係啦，尤其是季初，因為去到季尾我哋冇12碼嘛，係點樣都冇12碼嘛。 問題咁大，好似而家香港天氣咁啊，大寒。 咁所以呢個位其實亦都係另一個好好好嘅 signing 嘅原因係咩咧？即係我自己比較少係有一種即係覺得呢個 signing 係一個哇，即係基本上係100分。100分嘅原因係無論係頭先我講政治嘅含義、戰術嘅含義，定係講緊係時間嘅意義，即係譬如而家你啱啱歐聯輸咗波冇幾耐，佢就整一單咁嘅嘢出嚟。我其實有理由相信，即係其實賽後即係有啲傳媒傳翻出嚟咧，其實就係話，其實呢一單deal咧就唔係今日嘅事嚟嘅。呢單deal咧其實係五月初嘅事嚟嘅，係大概踢緊對羅馬嘅首回合咧，我哋已經係開始傾緊嘅啦。咁呢一樣嘢其實我都係，即係我唔知係咪一個部署啦，就係話當我哋面對住第日有機會輸波歐聯出局，決賽輸咗，其實就係有呢一個 backup 去幫球隊沖起嘅。即係好明顯你見得到而家，我唔知大家係咪啦，起碼我自己頭先我開麥嘅時候都講，今日一開起身之後就睇到呢單消息，係有某程度上係唔記得咗前幾日歐聯嘅傷痛喎， 開心咗。 係啊，你起碼係cheer up 咗你嘅，咁呢個喺個時間上面亦都係一個好 perfect 嘅情況，更加已經唔好講仲有另一啲作用啦，就係、是、譬如佢有好幾，我諗都幾豐富嘅歐洲經驗啦，喺歐賽即係喺歐聯嘅經驗啦，喺摩納哥咁多年， 後生喎， 仲要係一個咁後生嘅球員啦，同埋我即係我自己觀察啦，就係、是、其實佢應該都係一個，即係高普其實都有提及到佢係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球員嚟嘅，因為事完咧嗱，即係其實就係大家如果有即係有睇開啲轉會新聞都知咧，其實即係阿 Chip 頭先都有提，法賓奴唔係我哋當初我哋覺得我哋值買得到嘅球員嚟嘅，即係呢啲球員係邊啲人買咧？其實大家即係有啲事後都話，你上 YouTube 揾咧，係啲漫迷買嘅，係啲再進一步嘅高級啲嘅球會買嘅。咁今次某程度上其實係 漫迷出咗張 Holland Bench 彈咗票咁樣 係嘛？咁啊，即係今次呢個簽署簽人咧，其實某程度上我會覺得係一個 steal 嚟嘅，即係係令到好多人跌眼鏡嘅。而呢一樣嘢其實呼應翻就係、是、球其實法賓奴咧上季其實係勝傳過去 PSG 嘅，只不過係摩納哥唔放人嘅啫。咁而可能某程度上上季佢去唔到 PSG， 跟住摩納哥就同佢，我唔知係咪有啲咩口頭協議或者咩啦， 留一年啦， 就留多年，跟住下一季就放你走啦，好似當年阿蘇咁樣。咁而我哋今次就攬手執個熱煎堆。OK， 咁呢個其實即係呢個位亦都我都欣賞球會嘅呢樣嘢，同埋 操作咯， 個操作上面係全即係頭先處理開頭一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個全程講緊可能係即係由傳出消息去到最後拍所影埋相啊。是幾個鐘頭以來的事嚟嘅，係一覺裏面嘅事嚟嘅。 咁呢個亦都其實隨住阿法比奴呢一單deal咧，其實亦都令到有啲人開始質疑係咪費基爾其實係淹沒咧？即係你見我哋，譬如我哋其中一位admin 啊、主持啊、利物組都係其實都有提及過，其實會唔會 我哋嘅轉會專員 係啊？佢其實係咪法比奴係唔係費基爾係法比奴嘅淹沒咧？其實因為見到今日費基爾嗰個口吻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啲記者問佢係咪會去利物浦咧，佢就話我其實同其他幾間球會傾緊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其實都某程度上釋出咗，會唔會其實我哋費基爾唔係我哋當初嘅頭號目標咧？呢個我哋唔知啦嚇，我估嘅啫。所以呢、這個但係成個操作上面係好漂亮嘅，亦都 fans off 咗其他球會可能難逃折劫啊，殺出一個程咬金啊呢啲嘅情況咧。同埋 我諗今年簽其實又係著，其實又係幾傻嘅，因為其實上年係即係摩納哥打得好好啊嘛。成人哋摩納哥基本上個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避咗一年嘅，大家你就除咗摩納哥個表現梗係跌咗少少啦，雖然即係法甲都依然有歐聯位，咁但起碼聯賽起碼歐聯打得差啦，係咪？即係個美光燈就大家冇乜點樣諗喺即係摩納哥啲球員上面。其實可能上年呢段時間簽咧都個價錢。可能會再貴啲，或者都接近都差不多。而家其實我又覺得即係相對 reasonable 咯，相對 reasonable 咯，係啊。咁同埋即係唔知點解啲對手反而開始對佢嘅人即係嘅興趣冇咁大咯。咁而我哋就即係喺一個靜雞雞食雞批嘅情況之下，真係就即係立到佢翻嚟咯。係啊，我都會覺得係好耐冇呢隻收購咯。係啊，即係 好振奮啊！ 好幾振奮，一踢到幾個位嘅球員，我從來都真係比較欣賞嘅啫。即係因為對於我哋嚟講，頭先我都講過，即係其實我哋後備真係好唔夠人。如果你踢到幾個即係比較 versatile 嘅球員咧，一定係對球隊有幫助。 Eric 咧 ，Eric 對於呢個簽人有啲咩嘅意見啊？ 我本身冇留意，但係咧，即係我最爽嘅一個位就係我哋搶咗曼聯啦，即叫咗啊嚇。即係我啲曼迷 friend 咧都話啊，即係呢個係全曼聯傳咗好耐㗎啦，咁樣而家我哋可以叫到過嚟嘅話，呢樣嘢令我爽，為之一爽嘅。咁但係其他嗰啲，我諗其實你哋前面都講咗好多，我都唔補充啦，係啦。 曼聯我諗其實而家又望緊啲再貴啲嘅，即係呢啲咁工兵型。 巴爾啊嘛， 係啊，唔啱曼聯踢嘅。 巴爾啊要 J 啊，佢哋繼續買巴爾啦，係啦，睇下點。 佢哋睇緊呢啲㗎嘛。咁係啦，呢、這個我睇啦，因為點樣都講翻八分落，差唔多啦。咁啊，盡量都讀下啲網友啦。咁啊，而家咧終點，咁大家都有我記得成79個人聽緊，都好多謝大家啦嚇。咁譬如阿 Holding Yip 都話今季之前講尼馬，即係阿 Lema 啦 ，Thomas Lema 啦。咁我就好慶幸咧，唔係好慶幸啦，即係起碼我就真係唔中意呢個球員，我真係唔係太想佢嚟。咁我諗每一次個摩納哥嚼兩件啩嚇。 我哋唔係曼城啦，我哋。 係咯，打包咁樣嚇，即係我自己個人嚟講，我一定會稱高法基爾多尼馬咯嚇，呢個都係我上個禮拜嘅講法就係、是。咁、另外就 Jason Kwan 都話，總之快手簽多個攻中左閘龍門，咁都同意嘅。咁始終閘位球員唔多啦嚇，因為我一早已經叫人哋 way off 摩蘭路㗎啦，咁左閘真係應該要需要多啲提高。龍門當然我即使去到而家呢好，即係頭先啱啱講咗，可能好多嘢都好啦，我唔介意大家簽龍門嘅，即係最緊要真係要簽到好龍門咯。咁另外就係聲東擊西啦，嚇 ，Eric Leung 話啲呢個可能即係有機會係一個聲東擊西嘅方法啦。咁要讚 FSG 啲説話我就唔敢講，我驚佢啱喎，即係總之我覺得球會即係成日今季即係叫超出咗個成績，咁同埋即係其實商業上好多嘢都做得幾好咧，就呢點你又不能夠即係鬧得太緊要嘅，即係當然啊，古天奴嗰啲嘢永遠可以爭拗，究竟佢會唔會即係其實留隊嘅話，可能成績會更加好等等，但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疑惑咯。咁另外就係話係啦，呢、這個簽約堅底啦。咁軒達神嗰個問題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又唔係講個反軒嘅，即係嗱我個人嚟講就對軒達神唔係話真係有咁我冇乜恨意嘅，但係佢去到呢個歲數就隊長嗰個作用多過出場嘅作用咯。其實佢自己會知道，佢一定會出得少過以往嘅。其實係啊，即係因為 我覺得下年嘅隊長應該會係雲迪克而唔係佢咯。我自己覺得。 洛夫蘭咧？ 洛夫蘭就算啦， 洛夫蘭就算啦，我覺得未必。洛夫蘭 我始終都係覺得，譬如 康樂部啦，即係佢玩嗰方面，安利基個當年嗰個工作啦。 因為我覺得 以你其實對波作一個精神支柱咧，即係佢冇乜太大問題，實係唔應該 strip off 佢個 captaincy 嘅。我就唔同意阿 Eric 頭先所講嘅。但係有啲球隊，有啲奪冠嘅球隊咧，都有一啲隊長嘅人選咧，佢唔一定出好多。即係譬如好似當年李斯特城攞隊長嗰個都唔係真係成日出好多嘅啫嘛。 係嘛？ 啊，京治啊，係咯，即係其實因為佢始終係喺隊波入邊係留得最耐啊嘛。去到而家你冇埋盧卡斯，你話佢應該我記錯，應該2010年開始投效到而家，即係已經有8年啦。佢嘅存在喺度其實喺更衣室係有個作用咯。咁佢自己可能 expect 到有啲情況係冇今季踢得咁多，即係可能會由30几场會跌到可能20到25、26。咁但係如果每一方面戰線都有喺度，而球隊又多啲中場可以替補嘅話咧，其實呢個健康。咁再加上佢下年已經踏入29歲，我諗係傾咯，即係高普要同佢傾。唔係話叫佢讓翻個位出嚟，其實佢從來都唔係一個好 dominant 嘅 captain， 即係唔係好似阿拉特咁樣。但係佢喺度做第二啲嘢，可能重要過佢場上邊嘅一啲好直接嘅表現。因為譬如話，即係佢其實最殺食嘅一啲地方，佢好似啱啱睇翻啱啱嗰場波，佢好難發揮就係佢長傳會好啲啊嘛。咁但係譬如好似話你皇馬縮到咁厚，其實你打短同打組織同埋打 one two 就唔係真係佢自己最擅長嗰架波，咁唔緊要嘅，你咪俾第啲隊友做囉。咁我哋其實 keep on 有啲 talented player 去做呢啲位，佢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個即係一個融合嘅狀嘅話呢，我覺得佢喺隊中其實係仲有個位置嘅，所以我個人就唔反軒嘅，即係呢方面我講返先。 我自己如果你問我即係軒達神個作用，我口吻可能強啲嘅，但係我覺得佢喺陣中至少可能對一啲英超嘅中下游球隊係夠用嘅，特別係我哋喺一個圍攻嘅狀態之下咧，我覺得 係 可以嘅。即係當然佢唔係負責破密集嗰個啦，但係即係譬如你見到佢今季好多時即係喺半場嗰度佢做一啲 tackle， 佢對住啲中下游咧係我覺得夠用嘅。咁但係你話講去到打大戰咧，下一季就我覺得即係。呢、這、一個位係值得高普會去諗嘅咯，即係佢未必係真係仲會係一個，即係其實今季佢都不下一次喺一啲大戰裏面會將 Henderson 擺喺後備啦。咁我諗呢個其實都係鋪緊路嘅啦。 其實今年有好多大戰已經係出安利揀咗佢啦，咁都因為佢傷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出安利揀嘅效果唔會比佢差嘅。咁所以根本上佢要接受到自己即係一個 complementary 嘅 role， 有可能係咁，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大屈辱嘅。當然我不是他，即我又不是球隊內部的人，即沒人會顧到他真的這樣想，他會不會很酸都不頂。但是他如果為隊波好的話，他作為一個隊中即最 senior 的那個人，其實 他都要知道怎麼想。 我覺得這點我是有信心他可以克服得到。咁啊，另外仲有啲咩網友講法呢，就都講返安利揀啦，咁我都覺得一定係走㗎啦，即係亦都有啲球迷都講話 number 都揀咗啦，揀返個23號咁樣，呢個就唔知啦，我估下禮拜都明朗㗎，甚至你禮拜尾看都明朗㗎啦。咁就另外都唔讀返頭先中斷之前嗰啲留言啦，咁啊始終都隔咗好耐啦，咁差唔多啦，我就差 唔多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咁啊，我哋應該即係講初步咁講先啦，就係、是、我哋之後就應該可能會嗱，其實我哋一路而家咧都係用特備形式去錄嘅，咁就我哋遲啲可能都會，因為但係我哋咁樣錄咧係我哋唔喺 studio 錄嘅，咁可能我哋季尾咧即係同兩位拍檔，即係可能啲兄弟都會再傾啦，就係、是、會唔會喺翻 studio 度錄翻一集咧，即係喺臨近季尾嘅時候。咁啊，始終個感覺唔同啦，大家即係我哋今季好似幾乎好似係冇去個 studio 錄嘅，咁啊 上半年有上年有嘅， 上但今季好似冇， 今季開始就冇啦， 今季開始就冇嘅印象中，咁啊但係總之係比較少嘅，咁我諗希望都係借呢個季尾嘅機會，可能我哋即係做下啲賽季總結啦，嘅時候或者展望啊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再錄翻一集，我到時再睇睇可唔可以做到 live 啦。去做一個賽季特集啊，或者係總結，同大家一齊分析翻呢一季。咁一定係嗱，講定先，一定係啲一定係啲吹奏節目嚟嘅，一定係都係向好噶啦。老實講一次， 吹奏節目 啊，咁啊，但係你話我自己又會覺得有啲位係可以去進步，或者可以去分析一下嘅。 咁就即係可能我哋大家有咗呢個預算先，但係日期話唔埋嘅。 大會後啦，我哋都要睇下。 我哋休息下啦， 我哋休息後啦， 都要休息啊嘛，係咪好攰啊？ 啊，同埋最後都同翻啲網友講啦，你有啲係即係呢個我自己個人嘅感染嚟嘅，即係可能我哋有啲成員，包括我自己啦，都係即係比較係想講自己個人睇法。咁嗰啲個人睇法咧，即係都唔係好主流嘅，咁都預咗會有人嚟插噶啦，或者可能 share 去第二個 group 度插都唔頂，咁。我都冇乜好講嘅，因為我承認我自己唔係一個真係好根正苗紅嘅嚟埋嚟嘅，我都覺得係，我唔知呢個會唔會係大家覺得失望啦，但係我係一個睇得比較化嘅嚟埋。咁對於我嚟講，其實講到自己想講嘅嘢同埋有 insightful 嘅嘢係重要過跟大隊去講咯，即係大家可以一齊去插拉莫斯 fine， 大家可以一起去插卡里奧斯 fine， 而我亦都唔會係一個大愛到咩球員都攬，或者係不斷喺度 you never walk alone 嘅當飯食，即係我亦都唔係呢一種。咁但係我係即係睇其實對波長遠係一個前景係點樣睇，而去諗即係講我自己表達所想咯。咁其實未必個個都啱聽嘅，咁但係始終我覺得即係做網台或者即係。球迷節目啦，其實冇乜需要，即係大家好公關、好客氣地講下，我哋大家一定贏嘅。咁即係好似及我哋去睇，我哋去睇即係啲睇波嘅活動入面，咁一定有好多一啲啦啦隊式嘅一啲嘅講法啦。我哋今晚贏十球好唔好？咁呢啲其實我哋心裏面我都覺得就係算啦。即係我就喺呢啲地方度，我會係一個近乎老人家式嘅一個人物咯。我係冇嗰種熱情嘅，其實咁可能。好多人係有呢個熱情，或者即係想係七情上面講翻出嚟，我唔介意嘅。咁但係我始終係我好難改變一個我自己一個睇咗廿幾年利物浦嘅球迷，其實係一個定咗型嘅人嚟㗎啦。如果我一個悲觀嘅人咧，你好難因為咧你而家就算同我講超邦比斯令我樂觀嘅。咁因為對於我嚟講，其實對波係有一啲特質係即係。改變唔到，咁即係我只係希望盡量佢可以好囉。咁如果有啲咩得罪呀、等等咁樣，希望少少啦，多多包容啦，即係我就純粹講我自己啫，即係其他拍檔就佢自己嘅諗法啦。 啲熱血嘢留返等我哋呢啲後生嘅嚟啦， 係 啦， 等你哋嚟啦，係啊，我就潑冷水多啲啦， 係啱啊！我哋即係我哋三人中場嚟噶嘛，即係我哋其實應該五個主持啊，我哋各自負責唔同嘅角色 噶。我係麥亞里斯打噶咯，已經係 我哋呢啲攻逼型下巴嗰啲負責做咗 T job 我哋係咯，大概係咁啦，係咯 ，OK。好啦，咁啊，今日就係咁上下啦。咁啊，晏啲或者可能聽日啦，睇下嗰兩日耐啦，睇下可唔可以 upload 個節目啦。因為 Ragazine 嗰邊個 server 有啲問題嘅，咁可能會等耐少少咁樣咯。 好啊，咁啊，辛苦曬兩位拍檔咯。 好，辛苦曬兩位。咁啊，係啦，都 開心嘅，但係就算嘢都好。 係好。 好啦，咁啊，下次特集再見啦。我哋即係總賽季總結嘅時候。 是 除非突然間有千個人啦、 啊，或者有個比較可能長遠少少嘅一個暫停嘅多數，即係冇咁密啦，冇密到好似今個月都做咗第三次。 係啊，係 啊， 就冇㗎啦，鬼叫我哋唔係入緊決賽咩？係咪？下一頭先啦，俾世界盃啊，第二啲嘢嚇搶下風頭先。係 啦、啊， 好啦，就係、是、咁多啦，好啦，拜拜， 拜拜， 拜。 你聽緊嘅係 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京一。